生活是穷人的对话，你得先有钱才会有希望。青春终将变成童话，天真快没有了生命迹象，渐渐身边的人不再跟你开玩笑，学着将我活善良。 这首新歌进榜，陈势安的《坏掉的大人》本周第39位。天后这首歌为陈势安摇滚情歌奠定了市场基础。时间来到2018年，我们听到的这首新歌依然是摇滚的框架，加入到了电子的效果。坏掉的大人来自于陈势安，本周新歌进榜第39位。 38位。 你麦芽糖般的笑容，连哭都像雨后的彩虹，你是如此与众不同，幸福被搅拌的寒冬，我们记着这 方文山作词，许魏洲作曲，许魏洲演唱的这首《橙色天空》进榜四周，本周来到第38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2018年第34期中歌榜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的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37位，这首歌曲四周榜零，谢娜，这样一首充满快乐的《那就是快乐》。 那就是我的 快乐，用微笑涂鸦。 娇嫩，我说他是不会过期的，坚持到底是什么呢？我说他是忠诚的守卫者，听暴风雨呼啸而过，企图打断我优美的歌，我倔强的迎着风，是我的快乐，亲吻这一秒阳光的起落，随意的眨眼便是完美的定格，分享到世界每个微笑的角落。 36位， 那缓缓飘落的小雨，不停地打在我窗，只有那沉默无语的我，不是 的翻唱版本《被遗忘的时光》进榜五周，本周第36位。 Number 第35位。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曾经燃烧的梦想，无法释放的力量。什么才是拥有？真的拥有？醒来全是一场空，命运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响，无法释放的力量，什么才是拥有，真的拥有起来却是一场空，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曾经燃烧的梦想，无法释放的力量，什么才是拥有，真的拥有，起来却是一场空，命运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什么叫做拥有，真的拥有，哪里是我的方向，曾经燃烧的梦想，无法释放的力量，什么真的拥有，起来却是一场空，依然在歌唱，我们在路上， 爱乐团王超的这首新歌在路上，就是在鼓励在奋斗路上的年轻人不要轻言放弃追寻自己的梦想。这首在路上上周新歌进榜停留在第31位，本周小小滑落四个位次来到第35位。2018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我们前进一个位次，这首新歌的名字啊非常有意思，叫做我有三个月月友。这是来自于朱新东的一首歌，作词呢是来自于乐评人卢世伟的创作。我们听听看。 是开放一场烟火，哪有风光，生活买的泪啊放了谁，战场世纪的疲劳藏时光的伤，哦他梦时候有滴泪更冷，哦啊啊啊啊，阑珊处可有旧痛未分开，都只忘记旧伤，谁能记得忧伤啊啊啊啊，等未亮相依偎，飞越越排队到海市北，Go back to love我和他，太多难说难受，靠谁的酒 I miss you。 33位呢？ 花瓣被风吹起，我心爱的姑娘，那天我与你一起携手唱，今日要送别离，不能诉离殇，商量一回又悠长，故事今夜短，路是明日长，抖落风雨霜，披身月光，故事今夜短， 这首赵照创作并演唱的《平遥行》，民谣的底色再加上笛子的悠扬声，感受到了一种古朴。在今年，赵照也会在全国各地举行他的关照巡演。 第32位。 追求重新找回自己，哪怕再辛苦也绝不退后。再强大的对手毫不畏惧，也能够轻松碾压，像个儿子娃娃一样见招拆招，精通变化，战斗力放到最大，不怕被挫折践踏。战场上的速度呐喊声无限大，用尽了所有力气拼命战胜我的境地，我的勇气，我的毅力，面对一切从不畏惧。他的眼里散发着战火，面对着攻击漂亮闪躲，燃烧自己的灵魂，冠军的腰带在不断的闪烁。为了梦忍受失败，背着痛火力全开，逆着风永不言败，一直冲，信念还在。谁有家庭才是你的精神寄托，只有家庭幸福才不会在高空被击落。闭上眼祈祷，用行动占卜未来，让对手散步跪拜。为了飞跃巅峰，他从未停止练功，在台上一分钟，台下却要十年功。 One shot One opportunity， 想要生活给你的反馈，对得住自己出的力。就算断了肋骨也不会选择退出，他背负着最初的信念继续追逐，哪怕被勒住断了气也不退步，这片土壤注定是他的归宿。 Here I am， 闭上眼祈祷。写被记下 ，Here I am， 做你的依靠 ，Here I am， 坚定的目标。 到底不奇怪，要失去斗志无力战斗，只有他的爱人能够让他站到最后。 闭上眼祈祷 ，Here I am， 不怕被击倒。 这首说唱作品是本周的一首新歌劲榜，来自于纳吾克热的苏丹。那此刻呢，他正是在中国新说唱进行紧张的比赛当中。这首歌也是他根据电影《苏丹》主角创作的一首说唱作品，也作为电影的同名推广曲而推出。这样的一首新歌劲榜本周第32位。在这一时段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31位，拥有7周榜龄，陈楚生在2007年在快男的舞台上的一首战歌之后呢，从来没有在他的音乐作品当中收录。日前的一张全新专辑《1/7的理想》当中，陈楚生重新编曲演唱了这样一首《一夜》，本周第31位。在广告转身回来之后，我们将会继续来关注2018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 Top 40其他歌曲的排名情况，我们稍后见。 这一夜是伤心夜，才与他说再见。这一夜是孤独夜，半瓶酒和半支烟。他轻盈的脚步在霓虹下起舞，燃烧了整个黑夜。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类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饭店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饭店资讯。2018年北京旅游绿皮书昨天发布了。报告分为首都旅游、文化旅游、国际旅游交往与服务、科技旅游四个篇章。报告提出，应将北京段长城纳入长城国家公园，成立国家公园北京段长城管理委员会。绿皮书还提到，在城市副中心建设背景下，通州运河文化旅游开发的总体思路和对策，将大运河打造为与长城交相辉映、与环球相得益彰的文化锦带，铸造千年运河文化旅游品牌。同时研究发现，特产食品依旧是北京旅游商品经典，传统工艺品逐渐遭到市场冷遇。北京应该利用各景区所拥有的独特和深厚的文化底蕴，重视文创产品发展，同时要处理好最畅销的商品和最赚钱的商品之间的关系，形成不同商品的定位。再来看，人工智能科学家李开复博士新书《AI 未来》今天在全球同步发售。在新书中，李开复为读者描绘了人工智能新世界的样貌，未来人工智能对社会的冲击以及应对策略。他认为，目前人工智能领域实现和电影中一样的场景，时间间隔是60年。在15年内，人工智能和自动化将具备取代40%到50%岗位的技术能力，主要集中在重复性劳动、有固定台本和对白内容的各种互动。相对简单的数据分类或思考不到1分钟就可以完成识别的工作，不需要与人进行大量面对面交流的工作。另外还有如自动驾驶汽车、人工智能放射科医师等等。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神州跨越，南北联盟，亲力巨献，共同打造中国广播音乐最强品牌，中国歌曲排行榜。如何乐坛精英新贵，集合八方新品反馈。当周流行乐坛人气总指数 Top 40。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周日揭榜专题时段。你好，我是耿化。2018年第3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为你揭晓。在上一时段，我们关注到的是第四军团的歌曲当中有这样几首新歌进榜，分别是排在第39位，陈势安《坏掉的大人》；第34位，朱新东演唱的《我有三个月月友》；第32位，那吾克热的《苏丹》；以及第29位。到这一时段，我们从第30位开始。那这首歌呢，上周新歌进榜第19位，本周下滑了11个位次，来到第30位。这就是吴亦凡创作并演唱的新歌《Hold Me Down》。那这首歌呢，也是用到了柔化的电子效果，虽然也是电子舞曲，但是听上去简洁利落，也弥漫着甜蜜的气息。 你需要时候紧靠我肩膀，愿意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yeah。 迷人微微笑的样子很可爱，出现在我生命里是上帝安排，命运让你来到我心海，陪你到天涯海角，从来不会徘徊，从不吝啬对你的宠爱，你回眸让我不能忘怀，聆听你话语我心跳加快，流言蜚语不予理睬，只要有你在一切 alright。无论你需要什么我都会安排，你一通电话我就回来，从来没有想过我会这样，但现在你的 girl to hold me down down down，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Now now now， I really need a girl to hold me down， 至少能陪在你身旁，你需要

此刻我们听到的是齐豫和好妹妹乐队共同带来这首《船歌》，进榜六周，本周第28位。如果说这首《船歌》寄托着乡愁，我们感受到的是旧时光的韵味，那么接下来我们榜单前进一个位次，我们将会感受到的是新力量的这种青春。这首歌曲就是来自于火箭少女101共同带来这样一首《壮》，新歌进榜第27位。 第26位。 这首快意时光的歌曲来自于黄绮珊，这首《时光》九周榜零，足以证明这首歌的好成绩，在进榜以来最好位次第7名，本周第26位。那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黄绮珊的《时光》专辑的同名主打，由老朋友冯瑞作词作曲。 第二十五位。 这首《云裳羽衣曲》来自于周深，作词方文山，作曲罗宇轩，进榜九周，本周第二十五位。欢迎各位继续停留在正在直播当中的中国歌曲排行榜，2018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继续为你揭晓。在去年，阿朵是回归到歌坛，推出了专辑《死里复活》，她将少数民族的音乐和电子相融合，也构成了自己一个独特的风格，她称之为新民族音乐。那我们即将听到的排在第24位，就是上周新歌进榜的一首歌曲，来自于阿朵创作并演唱的《选择原谅》。这首歌曲依然可以听到他所定义的新民族音乐的风格，讲述的是一种自我救赎，因为选择原谅就是对过往的一种释怀，对自己其实也是一种释放和解脱。 你要相信啊，你完美无瑕， 在人间。你笑着吧，生命依旧向前，你在过的点点，把我每一天 首甜蜜青涩的歌曲来自于汪苏泷《夏日风铃》，本周新歌进榜第22位。 心疼抱一微笑，爱情抱一叹息，看着你深邃眼睛，编着百轮的诗句，脑海里无法抹去。如果云朵很近，如果呼吸很轻，如果樱花风铃就像你。 这首《夏日风铃》也充满了浓浓的校园风，来自于汪苏泷，新歌进榜第22位。2018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刚才我们听到第23位，来自于张碧晨，唐田作词，张碧晨作曲并演唱的这首《见与不见》，是写给至亲的歌，感人至深，进榜8周，本周第23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在本周2018年第34期中国榜榜单第3军团的最后一支曲目停留在第21位。这首歌曲呢，上周新歌进榜第23位，本周上升了2个位次。这是2位才女共同联合创作，白安和魏如萱共同创作，魏如萱演唱的这首《晒伤》，也是一首小清新的歌了，用晒伤来形容爱情当中的伤感。 明出太阳，它怎么又一定落在我的眉间？真希望

可为 Is This Love， 入榜三周，本周第十九位。 曾有你我的快乐，也算幸福了。 Number 第十八位。 相惜的两个人合作会产生怎样的火花呢？我们听到的这首空舞就是一个很好的证明。吴青峰、陈粒共同带来这样一首空舞，进榜五周，本周来到第十八位。2018年第34期中歌榜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第十七位是一首新歌进榜，这首影视 OST 是刘惜君为电视剧《天盛长歌》演唱的推广曲，叫做《如昨》。早期呢，刘惜君是以清新的情歌的形象立足歌坛，在去年他推出了专辑《如我》，跳脱了以往的甜美的形象，凸显个性独立的一面。在这首《如昨》，我们可以听到灰色的调性演绎了一段有点压抑的爱情故事。 昨日被风剪碎，叶落纷飞，只为你那一眼痴情锁眉，永远任时光烧成握尽了多少秋水，踏遍了云和月，为爱迂回不变。旧情的玫瑰，思念的空洞，有谁能替我挥霍？爱到如今依然清晰，还如昨，岁月层层在墙上剥落。 此生为你如昨。 Number 第十六位。 我没有梦想，那又会怎样？或许 田馥甄这首《自己的房间》本周新歌进榜最好成绩第十六位。这一次的制作，我们可以感觉到还是延续了上一张《日常》的概念，专辑选择 Live 的形式，更加的生活，更加的随性。田馥甄《自己的房间》。汪峰《时代的标记》这首歌曲十二周榜零，中国榜冠军头衔本周来到第十五位。

下面是穿衣气象指数预报，明天的穿衣气象指数是6，适宜您穿短袖领服装。 北京音乐广播，北京音乐广播 FM 97.4兆赫，97.4兆赫，974暗点资讯。 顺义建鼎金辉体育温泉酒店开业在即，现招聘各岗位精英人才，招聘电话69408726。 晚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974半点资讯，来关注文化资讯。中国美术馆馆长吴威山雕塑焦裕禄一号在海南省兰考县焦裕禄同志纪念馆揭幕。焦裕禄雕像创作于2016年，由青铜铸造，长110厘米，宽50厘米，高230厘米。主题形象取自焦裕禄同志在兰考工作期间为数不多的摄影照片，以胸像的形式塑造出焦裕禄同志扎根基层、心系百姓的伟大情怀。吴威山以其独特的写意雕塑手法，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融入在青铜当中。作为遇见中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文化展的收官之作，中华水塔三江源与鲁迅文学之路联展9月1号在马克思的故乡德国特里尔拉开帷幕。展览地点位于一个古罗马浴场遗址，紧邻马克思的故乡。青海省副省长在开幕式上说，中华水塔三江源展览以近80幅精美摄影作品为载体，反映三江源秀丽雄浑的自然风光、丰富多样的野生动植物和当地原生态的民族文化，让德国民众领略三江源的自然、和谐与人文之美。据了解，遇见中国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系列文化展从6月1号起连续举办4场联展，每场2个主题，持续约1个月。下面为您介绍本台今天播出的部分节目：21点国家大剧院，22点周末夜现场。以上信息由张燕编辑播报。 假如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

吻了你下颌的伤疤，表情很平静。你知道前世皆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诺变之前，让贪念成火打劫。你知道前世皆尘埃诞生，也是我仅有的风花雪月。来自多少恨中，我都感谢万花筒里小丑。你知道前世皆一往情深，还是唇边那只神秘孔雀，在和你灵魂梦灭之前，让它念成火大劫。你知道前世皆过眼云烟，也是我仅有的夺目闪电。刀动花枝花艳， 许嵩的这首《大千世界》来自于他的全新专辑《寻宝游戏》，进榜八周，本周第八名，位次和上一周没有任何变化。排在本周第九位的是来自于莫文蔚演唱、李卓雄作词、张亚东作曲的《天一半地一半》。那这首歌也来自于莫文蔚的全新专辑《我们在中场相遇》。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七位，这首歌曲十周榜零，非常可爱的毛不易创作并演唱的这样一首《给你》。给我， 给你我义无反顾的长长和久久，给我你多年以后让我紧的手，给你成熟，你给我迁就，会不会就这样笑的嘴角和眼眸，给你我轰轰烈烈的渴望和温柔，给我你未经雕琢的天真和自由，给你我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微不足道所有的所有。 Number 第六位， 花开满遍地是聒噪的家庭，一棵风雨的大树时常被倒叙，花瓣飘落去是岁月的喘息，等你懂得珍惜是万物皆有情，等你懂得清醒。 吴青峰请听，进榜两周，本周第六位。 Number 第五位， 有一天也许会走远，也许还能再相见，无论在人群在 双眼，虽无言泪满面，不要神的光环，只要你的平凡。 张碧晨这样一首《只要平凡》是电影《我不是药神》的主题曲，进榜八周，本周第五位。好，我们榜单继续前进一个位次，来到第四位，2018年第34期中歌榜榜单第四位是陈奕迅演唱的这首《渐渐》，这也是一首粤语歌曲。 曾经我什么都不想知道，我觉得迷失竟比醒悟我被记忆掌管，如留下雨落，谁来看？怀念只可铺满被单。渐渐我问歌都不想起舞，我觉得我失去一切，只觉竟美好。云落那及，记得恐怖，记得种种感觉，但欠你的厮守到老。 第三位， 不曾一起想有个地方睡觉吃饭，可怎么去熬，日夜颠倒连头光也走不到墙板，被我砸烂到现在还没修，一碗热的粥你怕我没够，都留一半带就和你闯成夜，就会和 李荣浩《年少有为》进榜六周，本周第三位。 在婚礼上多喝几杯，祝我年少有为。 Number 第二位。 你让我摆脱世俗的虚伪，成装过头你无悔，带着你在心里是疗愈与安慰。你让我勇于一再冒险起飞，够浪漫的人不懂累，你给我的了解太美，才懂为在相拥时有泪。 莫文蔚《心领神会》进榜八周，上周是亚军位置，本周没有变化，依然停留在第二名。 牵挂如风一路紧随，用爱相信你神会。 2018年第34期中歌榜榜单 Top 40继续前进一个位次，就是我们的冠军位置了。这首歌曲上周停留在第五位，本周上升了四个位次，来到冠军宝座。它就是由 Life 王张杰演唱的《一路之下》。8月11号呢，张杰是完成了自己一次人生里程碑式的个人演唱会，带着 We Life 登上了鸟巢的舞台。那此刻我们就来听张杰这首《一路之下》。在这里要恭喜张杰，同时也非常感谢各位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每一层谎言落下的灰，每一个边界拖着的疲惫，你好世界幸会，凶狠弱小相对，给一份的勤劳收获的泪，给一双清澈坚实翅膀。 音乐广播协作网联合制作的音乐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里，谢谢收听，再见。